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金枝一挂掉电话就穿上了衣服，迅速将几样工具放进了运动背包，穿上运动鞋走出房间。外面下着小雨，一时间他想回去拿伞，但随即决定跑过去。从这里到会里的公寓只有几百米。公寓所在的巷子位于公交车行经的大路后面，对着收费停车场，外墙已经有了裂缝。金枝跑上公寓的户外梯，敲了205室的门。门开了，露出了会里担忧的脸。在会里的家里，会里皱着眉头问道： 怎么回事？ 我也不知道，但愿只是你神经过敏。 才不是。 会里说着摇了摇头。 挂掉电话后，我心里更毛了，觉得这里简直不像是我住的地方。 这的确是神经过敏。 尽管这么想，金枝却默默点头，从门缝里钻了进去。玄关摆着三双鞋，一双运动鞋，一双便鞋，一双凉鞋。凉鞋的根果然很高，这种高度稍微一碰就会倒。金枝脱鞋进屋，会里的住处是套房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琉璃台，没有厨房和客厅。即使如此，他还是在中间挂上了布帘，免得整个房间在门口就一览无余。布帘后面摆了床、电视和桌子，老旧的空调可能是他搬来时就有，噪音虽然很大，可吹出来的好歹是冷风。 电话呢？ 那里。 惠里指着床铺旁边，那里有一个小架子，架子上方几乎成正方形，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的电话，不是最近流行的无绳电话，想来是因为这个房间小用不着。金枝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黑色四方形装置，上面装了天线，表面上有好几个小小的码表和开关类的东西。 那是什么？无线电？ 不，一个小玩具。 金枝打开电源，接着转动调整频率的旋钮。不久，码表在100兆赫附近出现了变化，显示感应的灯开始闪烁。他保持这种状态，有时靠近电话，有时拿远一些，码表的反应始终没变。金枝关掉装置的开关，拿起电话查看底部，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了一组螺丝刀。他拿起了十字的，拧开卡住电话外壳的十字螺丝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松开螺丝并不费力，因为有人拆过了。 你在做什么？要把电话弄坏啊？ 不，是修理。 啊？ 取下所有螺丝之后，金枝小心地拆下电话底座，露出了电子零件罗列的底盘。他立刻注意到一个用胶带固定的小盒子。他伸出手指夹了出来。 那是什么？拿掉没关系吗？ 金枝没有回答。用螺丝刀撬开了盒盖，里边有纽扣式的汞电池，他挖出了电池。 好，这样就没事了。 到底是什么呀？告诉我呀。 会里吵闹着。 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窃听器。 金枝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外壳复原。 什么？ 会里惊讶的眼珠子几乎要掉下来，他拿起了拆下的盒子。 不得了了，干嘛在我房间装窃听器？ 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不是被什么男人纠缠上了？ 我都说没有了。 金枝再度打开窃听装置侦测器的开关，一边改变频率，一边在室内走动。这一次码表没有任何反应。 看来没有慎重到装两三道。 金枝关掉开关， 把侦测器和整组的螺丝刀收进了背包。 你怎么知道有人装了窃听器？ 先给我来点喝的，跑来跑去真热。 哦，好好好。 惠理从约半人高的小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，一罐放在桌上，一罐拉开了拉环。金枝盘腿坐在地上喝了一口，放松的同时，汗水也从全身上下冒了出来。 唉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来自经验的直觉。发现有人进屋的迹象，电话被动过。这么一来，怀疑有人对电话动过手脚，不是很合理的吗？ 啊，对，还挺简单的嘛。 听你这么说，倒是很想告诉你，并没有那么简单呢。不过算了。 他又喝了一口啤酒，用手背擦了擦嘴角。 你真不知道什么可疑人物？ 不知道，完全没有。 惠理坐在床上用力地点头。 这么说，目标果然是我了。 目标是金枝先生？怎么说啊？ 你不是说电话留言里有很多无声电话吗？你觉得很不放心打电话给我，但是这可能中了计。也就是说，窃听者的目的就是要你打电话。发现留言里有无声电话，会先问可能打来的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 要我打电话干嘛？ 好掌握你的人际关系，像是你的好朋友是谁，万一有事的时候你会依靠谁。 知道这些半点好处都没有啊，想知道直接来问我不就得了，根本不必装什么窃听器。 他想知道却不想被你发现。好了，把我们刚才说过的话整理一下。窃听者想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和身份，但只有你这条线索。窃听者大概只知道那个人和你很亲近。 金枝把啤酒喝光，用手心压扁了空罐。 对此你想到什么？ 惠理左手拿着啤酒罐，低头啃着右手拇指的指甲。 上次那家南青山的精品店。 聪明。 金枝点了点头。 那时你在店里留下了联系方式，我却什么都没留。想知道我是谁，只能从你身上下手。 这么说，是那家店的人想调查金枝先生，为什么？ 这个嘛，原因很多。 金枝意味深长的笑。 哼，大人的事。 手表那件事，金枝一直无法释怀。唐泽雪穗显然是看穿了那只表是小种的，有人不惜去借贵重的手表佩戴，也要到他的店里来，他自然会疑心这个人是何方神圣，于是就雇用了金枝的同行，从监员会里这条线索展开调查，这是极有可能的。金枝回想刚才在电话里与会里的对答，会里称自己为金枝先生，装了窃听器的人迟早会查出这户公寓附近有一家侦探事务所，是由一名叫金枝直四的人经营的。 可我没有写正确的住址啊，明明假扮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住址却是山本公寓，不就露出马脚了吗？而且我连电话号码也故意写错。 真的？ 是啊，人家好歹也能当侦探的助手，多少会动脑的。 金枝回想起在唐泽雪穗精品店的那段时间，是不是哪里有陷阱呢？ 那天你带钱包了吗？ 带了。 放在包里？ 嗯。 那时你不停地换衣服，那段时间你把包放在哪里？ 我想应该是更衣室。 一直放在那里？ 嗯。 惠理点头回答，表情变得有点不安。 那个钱包给我看一下。 金枝伸出了左手。 里面又没有多少钱。 钱不重要，我要看的是钱以外的东西。 惠理打开挂在床铺一角的侧背式包，拿出一个黑色钱包，形状细细长长的，上面有古驰的标志。 哼，你也有高档货吗？ 店长送的。 那个小胡子店长？ 嗯。 哼，真是大头啊。 金枝打开了钱包，查看其中的卡片，驾照和百货公司美容院的卡放在一起。他抽出驾照，上面的住址写的正是这里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